去无赖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 Cry in the night， 一直哭个痛快，我要为死去的心 say goodbye。 Cry in the night， 一直哭个痛快。要隐瞒，该为自己安排，欺负你的人让他去无赖，他不珍惜就让他去后悔，没资格有你的爱。 决定，我愿意每天在你身边。 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决定，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，还不至于回不去。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，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，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，谁能忍心不认命。你的嘴角微微扬起，你用微笑渐渐我的微电影，偶尔扰乱我自己，偶尔难免还想你，偶尔晴时多云，偶尔有阵雨。 这是开始，不是最终。 当你为了我把手掌拍痛，我该拿什么回报你情有独钟？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，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。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，这个少年曾经的不同，是你让我把梦做到最巅峰。

照亮我前行。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说降到你难以想象，数量有限，先购先得。 战号神器知动汽车，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，详询0105287-19335287-1933。 买车子，买房子，啊，买包，买衣服，啊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交腰。

窗会照大地，心底是月，心底静谧，圣洁的